恋爱未完第七集。 咦，三嗰间餐厅门口咁多人嘅，到底咩事呢？睇下先。 哇，佢哋使唔使咁恶啊？争佢租啫嘛，又唔系争佢条命。 睇咩睇？行开啦！ 睇住我蛋糕啊！喂，你唔好走住啊！你，整烂我蛋糕赔翻俾我啊！喂，喂，唔好行住，赔翻蛋糕俾我啊！喂， 快明，算啦，唔跌都跌咗咯。佢哋系恶人嚟噶，由佢啦，鬼叫我哋争佢成三个几月租咩？ 阿四，三哥佢冇嘢啊嘛。 明仔，系咪嚟咗啊？仲入嚟？ 入去睇下佢啦。 我扮老粗啊！打人我咬口，打得咁痛。 三哥，你 嚟咗啊？拉凳坐啦。阿四，有冇做嘢？ 三哥，呢个蛋糕 咁好嚟探我？ 系啊，顺路啊。 哼，顺路？而家大名鼎鼎嘅Bohemia大佬何大明真系冇嘢做啊？顺路嚟探我，一定系阿四嗰个衰仔叫你嚟救济我咧。唔使啦， 三哥，你几时日光日白饮咁多酒噶？你睇你手震成咁嘅， 呢个好自然嘅。旧阵时煮完餐问闷闷啲咪饮啦，而家朝头早都冇生意咯，咪日头都饮埋咯，饮下饮下自然只手就震埋噶咯，好自然咯。 三哥，你唔好再自暴自弃好唔好啊？阿嫂走咗好耐噶啦，你忘记咗佢啦，你唔好再俾佢搞到你神魂颠倒冇心机做嘢啦。 何大明，你几时学识咁样同我讲嘢啊？ 对唔住，三哥。我想话俾你听，你闹我嘅时候，你睇下几有傲气，你咪攞啲傲气出嚟做生意，同埋做好啲餸啊！ 我已经勾咗噶啦，你知唔知啊？ 勾咗？点会啊，三哥？ 我只手震得好犀利啊！我而家连最普通嘅暗恋都沾唔到啊！ 你咪戒酒咯！嗰阵时你记唔记得啊？我哋洗碗嘅时候，你同我啲师兄弟讲过，就系喺厨房里边千祈唔好偷酒饮啊！我记得你讲过嘅。 我话有朝一日，我将厨房啲酒换晒水啊！ 咁好，由而家开始，你就开始饮水，唔好饮酒 啊！明仔，你啊真系大个仔好多，有文有路，不愧系青年才俊，好嘢！ 三哥，其实我好耐冇嚟过啦，我想入去睇下四佢哋搞咩。 好，你随便啦。 嗯。 大明，你同师傅讲成点啊？ 讲成点啫，咪叫佢戒酒咯。你睇佢啊，饮到手都震埋。我最惊佢饮饮下，分分钟会爆血管、心脏病，乜都有啊。 佢边肯应承你啊？佢饮到上晒瘾噶啦。 所以我咪特登嚟揾你咯。嗱，你记住，如果有机会咧，收埋晒厨房啲酒同埋啲酒杯，千祈唔好俾佢见到啊。如果有咩事嘅话，你打俾我，等我嚟同佢讲。OK， 我识做。 哎呀，佢生日嗰日我会再嚟噶，我睇佢戒成点。 啊，仲有啊！呢排有个乜鬼嘅士兵打 .com 嘅人揾三哥揾得好急啊！你知唔知咩事啊？ 九成系叫三哥同佢哋搞嗰个互动食评啦，叫佢千祈唔好制添啊！佢未够体力去对付佢哋嘅。 总之有事就揾你啦，吓、啊！ 那从一有咩事咧，千祈唔好停机，照拍，我要拍低晒所有突发嘢，咁先够好睇啊！ 好。嗱，司仪准备啦。 哦 ，Camman OK 咗 ，Soundman OK 埋，我数俾你啊。Bigspender.com Special， 10、9、8、7、6、5、4、3、2、1 ，roll 机。 Hey， 各位网友大家好啊，欢迎嚟到 Bigspender.com 特约嘅互动食评呢个环节度浏览。我系大家嘅司仪何思，喺我左手边煮紧餐嘅咧就系我哋香港一流大酒店 Grand Plaza Rainbow 嘅厨师 Mr. Raymond Wong。而喺我右手边嘅咧就系靓女食评人啊张黛小姐啦。我哋今次请到两位名人同时出现嘅原因咧，就系我哋想拉近大厨同埋食评人嘅距离，令到佢哋可以同时同地切磋切磋一下嘅。嗱，因为时间关系咧。在我左手边的 Raymond 呢已经跟我们煮了他的名菜暖龙虾沙律配黑松露鱼子酱，煮得七七八八了。是，等我走埋去访问一下他先。嗱，阿大厨 Raymond， 今次你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互动食评里面，你有没有什么压力咁呀？ 冇，嘿，一啲都冇，我晚晚都煮咁多嘢食俾客㗎啦，冇，都唔知几自在呀、啊。而且呢个又是我个场，我咁多助理厨师帮手啊，乜都唔怕，冇有怕。 咁你未龙虾收得搞掂未咧？ 哎，掂掂掂都冇咁掂啦，系咪要我攞过去俾嗰个张小姐试下啊？嘛， 唔该晒，唔该晒，小心啲掟下啲电线啊！ 好， 嗱，你过嚟呢边先啊。 Hello, nice meeting you. Nice, nice 啦，系，我未收得啦。 我而家咧又想访问一下张代小姐，听下佢对呢味餸有咩感觉先。 嗯，闻就几好闻啦，充满晒松露味同埋鱼子酱味，好新鲜，好爽。不过我有样嘢想问啫。 吓、啊，请讲，请讲。 你哋餐厅唔记得俾餐具我啊？仲有，我想搵啲牛角包配嚟食，唔知得唔得咧？ 哎呀，岂有此理啊！阿徐阿星。死咗去边啊！我哋咁大间餐厅，一早同阿张小姐准备好，食塞米啊！你哋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哋去 作死啊！真系，使唔使我叫阿 Sir 佢哋炒晒你哋啊？刀咧，叉咧，牛角包有味啊！系， 哎呀！ 嗱，各位网友，呢、這个时候咧，普通网站啊一定会 cut 机噶啦。不过我哋 bigspender.com 咧就终于原作，一定唔会 cut 机嘅。因为我哋想照实报道大厨同埋食评人嘅荣辱所在啊！而家你试得未咧，张小姐？ 我觉得好精彩啊！头等位系 Raymond 个人，火爆啲，可能整啲嘢会比较冇咁复杂，冇咁多层次。而家啱啱相反，松露同埋鱼子酱佢用得好好。佢哋虽然系好贵，但系唔系好多人可以配合得好好。而家成绩就系佢哋互相冇抢味，又将好味带到去龙虾嗰度，令到佢哋好好食。我俾 Raymond 九分， 胜利胜利胜利， 恭喜晒恭喜晒 Raymond 哥 ，cut 机 ，very good 啊！ 天啊，正话我食成点，评成点啊？ 正啊，成个影后张曼玉咁嘅动作同埋谈吐啊！ 系张小姐，thank you very much 啊！ 得、，Raymond 哥唔使咁热情，我哋知道你成功咗啦，唔使乘机上咗我哋张小姐，行开啦，拜拜， 好啦，拜拜啊！ Congratulations， 张小姐好成功、啊， 算系咁啦。 梗系啊，我啲巧嘛。不过有啲唔满意，如果 Raymond Wong 嗰碟菜煮得唔好，你弹下佢，我谂仲有烟劈。 不过我都系忠于我自己，好食我就会话好食，唔好食就话唔好食。Excuse me， 我想亲自同 Raymond 道贺下。 好，咁我哋走先。 Raymond 哥 ，Raymond 哥，唔该唔该，唔该，等阵啊！ 张小姐，搵我倾偈啊！哎呀，你咁俾面啊！嗱，你以后同朋友嚟我呢一度拎布咧，啊，全部八折，酒水啊，入我数啦 ！Raymond 哥，多谢先。不过我评你味餸评得好，唔系因为我俾面你，系因为你真系整得好好食，所以你真系唔使俾咩八折我。我系嚟想做一啲 research 咁啫。 吓？咩 research 话？ 啊，我想问你何大明嗰阵时系咪跟你噶？ 条衰仔哥就唔系跟我嘅， 咁点解佢会唔做嘅？ 因为佢同我撑咯，我咪炒鱿鱼。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佢同你撑咩啊？ 阿全阿胜佢哋打烂咗我只碟，我咪孖叉佢哋咯，鬼使佢烂好人出嚟同佢哋撑我啊！ 咁你就炒咗佢啊？ 呢样嘢鬼使炸子啊！ 其实嗰啲煮食技巧系点噶？ 水皮啊，都唔够我一成功嚟。 唔该晒，我去搵翻个秘书先。 有冇搞错啊？嚟嗰阵仲风平浪静，而家啊倾盆大雨，唉，地球末日啊！嗰、那个咩死人 case 呢？见我哋唔出去就走夹唔唞 ，van 都唔帮我哋 book 部，有机会啊，我实整蛊佢。 喂，我而家知道何大明点解会离开 Rainbow 啦。 何大明，你话嗰晚同我哋喺思春思春争位嗰个长毛飞？ 唔好叫人哋长毛飞啦，人哋而家系大厨嚟噶， 大佢个头啊！佢呀、啊、一定係唔啱 Raymond 嘅胃口同埋要求俾 Raymond 踢走嘅。 可以咁讲，不过问题就係、是、Raymond 好大脾气，正话我哋都睇到晒啦。何大明係因为想保护啲同事咪俾 Raymond 炒咗囉。 咦，嗰边架车撥我哋喎、啊。乜你有朋友喺架车度咩？ 睇下边个先。 张小姐，张小姐。郭醒辉。我係电视台7:30新闻主播郭醒辉。上车啦。 白武特登叫我嚟接你哋嘅。 弊家伙，呢架车千祈唔好上啊，上得唔落得噶。 行啦，有咁大架车坐，时今晚闲田啊，我啊仲要讲下一场莫斯科马戏团噶，行啦行啦。 哇，好大雨啊！ 阿张小姐啊，架车开咗门噶啦，入嚟啦。 哇，唔该晒啊，唔该晒啊。 请坐，请坐。白武知道你哋咧嚟呢头拍嘢，又知道你哋冇遮，就特登叫我嚟接你哋嘅。去边啊？ 是但啦。 乜是但啊？直情去天马南，我要赶睇莫斯科马戏团啊！ 咦，咁啱嘅，我都系好中意睇马戏嘅，尤其系睇小丑。莫斯科马戏团嚟咗咁耐，我几乎场场都有睇啊！小丑啲做手真系正。 我都系啊，我直情中意到自己走埋艺术中心拍做小丑添啊！ 你哋唔方唔系小丑啦。 呢位小姐未请教噃。 小妹系苏秘书苏小小。 哦，个名字真系同你个人衬噃。 使乜讲？我着美国衫都系着细码啫。 吓，你着细码？唔系啊嘛。 呢位先生未请教添。 嗯，本人就系电视台七点半新闻主播兼对外事务部主任郭醒辉。 吓，出名嘅新闻王子郭醒辉。 Exactly。我就是郭醒辉。 哇，真人靓仔好多啊。不好意思啊，我地冇喺香港成年，几乎都有啲唔认得你添。 唔紧要啊，阿苏小小小姐，你都系食家啊？ 助理食家咯。阿代试食嘅时候，我就顺便食埋一份咯。 咁一定要同我去试下何大明佢哋嗰间 Bohemia 啦，啲嘢好好食噶，我预先三日订先至有位咋。 你放心啦，用阿代个名订啊，一定可以好快噶。不如我哋听日再食晚饭咯。 喂，你唔好搞乱 Big Spender 佢哋啲 schedule 啊！ 怕乜啫？我哋又唔系拍嘢，我哋自己去食饭啫。 啊，系咯，阿张小姐，你同我哋一齐去咧。 吓咩？我已经做咗配角啊！ 恋爱未完，恋爱继续。 我哋今晚又满晒，系啊！啊，声声声，你几多位啊？请问 一位。 唔好意思，我哋今晚满晒。如果你一位咧，你又可能要等一个钟到啦。 如果我话俾你听，我系何力宏，会唔会好啲咧？ 啊，何生啊，sorry， 呢度有啲暗啊，我唔系好睇得你清楚啊 ，sorry 啊，得，冇问题冇问题，我亲自帮你啊，何生， 唔使。我自己行就得啦，系咪嗰边嗰张台仔啊？ 系，慢慢行啊，何生，慢慢行，系好声好声系。 我仲有一个要求，可唔可以请阿何大明先生出嚟招呼我呢？ 好，我即刻入厨房揾佢出嚟见下佢嘅恶长大人啦、 啊。唔该你讲嘢小心啲好唔好啊？我几时话过我准我女嫁佢啊？唔该你快手啲请阿何生出嚟得唔得？ 系 一台两台三台四台。 Uncle 你好。 哦，你就系何大明啊？请坐啦。 唔知揾我咩事咧？ 我个女咧？ 我最近好忙、啊。我唔知你个女去咗边。 啊？你唔系叫男朋友咩？ 咁，但我都有工作要做噶。 等我话俾你知啦，男朋友，我个女啊，为咗你飞咗去夏威夷。佢话同你买嗰啲咩鬼滑浪板、啊，不过我就唔知道佢喺边度落脚。你话啦，做人老豆系咪好心寒啊？ 但唔关我事噶、啊，佢又冇通知我。 好，咁我而家就正式通知你，唔该你唔好再搞住我女好唔好？ 你会唔会用错咗动词咧？ 佢搞你又好，你搞佢又好啦，唔该你哋唔好再玩落去啦。嗱，佢喺我个王国，你知唔知有几重要啊？ 佢系行政高层嚟噶，根本上亦都唔得闲同你玩。你知唔知佢同你玩，浪费咗我哋个王国几多财产啊？ 我都有我个王国噶，我有我自己嘅财产。 Excuse me， 学生，呢度啲嘢食咧系我哋 Bohemia 最好噶，烤小龙虾、佛罗伦斯烩牛肚同埋炖兔肉，请慢用。 烤小龙虾、佛罗伦斯烩牛肚啊，就系你哋最贵嘅菜式系嘛？哎呀，何生，你介唔介意话俾我哋听佢哋嘅市值系几多钱咧吓？ 烤小龙虾250蚊，烩牛肚320蚊，炖兔肉270蚊， 咁即系加埋晒都系840蚊啦。咁啊，连埋加一小账，即系900蚊左右。我算整多支酒，计2000蚊啊。咁即系每一个人最低消费3000蚊到就咩都搞掂啦。我正话入嚟啊，计过数，呢度20张台，每张台我算你计平均4个人啦，即系话全部有80个人，每个人消费3000蚊就24万。我算你开足一日吓、啊，做多60成生意，咁就100万到一日啫。一个月30日就3000万，一年就出咗3亿。不过你仲要计埋成本加人工噶，好，算即系你赚1亿。好啦，1亿咁啊点咧？你知唔知我旧年一年搵几多啊？ 唔知， 我旧年搵咗10亿美金啊，而且系净赚。你明唔明啊？ 我唔系好明喎、 啊，唔系好明。咁我讲明俾你听。你不过系大约值我哋1%咁多价钱啫。咁你学咩人攀上上流社会啊？嗱，最多我俾翻你1年人工，补偿翻你。唔该，你以后唔好再见我个女啊！ 得，不过何生啊，唔该你叫你位千金小姐唔好嚟搵我。我呢个1%可以好唔得闲。 大明，啤酒啊！我坐低得唔得？ 随便啦。 喂，你正话好串好恶喎，喂，嗰个系何生嚟噶？ 咁啊点啊？ 你知唔知道平常人一只手指可以扼死一只蚁，佢分分钟啊可以整死一个人噶？ 你咪惊佢会扼死我哋啊？ 喺佢想一只手指扼死我哋之前啊，我哋要准备好足够嘅弹药去保护自己咯。嗱，如果我哋有足够嘅弹药咧？我哋就算唔可以学阿何生咁威，偶然同佢换下位威一次都好啊！用钱达人几好噶。 你想我学佢啊？我话俾你听，我一定唔会。 咁又唔使嗱，听日咧跟我去 bigspender.com 楼下嗰个 cafe 嗰度碰下运气，同嗰个张代打个招呼，等佢篇食评写得好好睇睇啦。L 生见到我哋咁有料，会俾翻个好价我，咁我同佢都倾得7788噶啦。我哋一於盡最後努力啊！ 嗱，系我淨係同佢打個招呼嘅咋。 好好好好好。 邊個啊？ 媽咪係我啊！開門啦！ 等陣啊！嚟啦嚟啦！ 唔该，妈咪，仲未休息啊？ 未，我等埋你翻嚟睇下你个开心样啊嘛！ 我而家个样唔够开心咩？ 你睇下餐台上面人哋送俾你扎花，你就一定更加之开心啫！ 哇哇，边个送咁大扎花俾我？好多啊！ 你啊好啦，我由做女到而家做人阿妈，加加埋埋收过咁多花，都冇你呢扎咁劲啊！佢冇100支啊，都有成80支噶啦。喂，你仲唔攞张卡嚟睇下边个送俾你嘅？ 嗯，睇下先。话唔定系你喺电视台嗰个契仔阿新闻王子郭醒辉咧。 咁你睇下啦。 嗯。吓？唔系啊嘛 ，K C Lee 系 K C Lee 送花俾我啊，入面仲写住能与如此可人女性一同工作。荣幸自治，废话， 佢得罪咗你啊？ 啱啱相反，系我益咗佢就真啦。 所以佢咪送咁大扎花俾我咯。我今日同佢嗰辑互动食评做得好好啊，佢可能想 show 啲善意俾我睇咯，蛊惑仔。 咦，咁夜仲有客？ 我去开门啦。咦，咩系你啊 ，Tina？ 冇错，系我啊。 咩？你又有咁大扎花嘅？ 真系啊，讲你都唔信啊，系郭醒辉送噶。 吓、啊，入嚟啊，我要闩门啦。 伯母你好嘛，我可唔可以坐低啊？ 喂，我妈咪你唔系唔识噶，你发姣啊？ 人哋开心啊嘛。 咁你倾下先啊，我去洗白白。 阿太啊，我有好消息话俾你知啊。不过你唔好话俾伯母同埋其他人知。 咩事啊？ 今晚我同郭醒辉发生咗关系啊！ 吓咩话？有时我真系好想知道男人同埋女人个脑究竟系咩造成？点解一对我完全觉得冇可能嘅男女，竟然可以咁快就上咗床，仲准备结婚添？如果他们是调味料和肉食蔬菜都可以分析得到，例如要炒蛋炒得好就要加鲜奶，防止莲藕变黑色就要加醋，要金薯靓啲就要放柠檬，用冰水开天妇罗就会炸得好好多，一加一一定等于二。问题是这对男女完全是反地心吸力的，他们的学历、事业、地位完全不一样，除了喜欢小丑之外无一相同，但是反而一加一不知等于什么。下个礼拜又话结婚咯，迟啲可能仲生十个八个仔女添啊，分分钟可以双双终老，唔通呢啲就叫做爱情？ 恋爱未完第七集，编剧邵国华，监制黎海山，音乐陈光荣 Ken Chan。郑伊健饰演何大明，陈慧珊饰演张代 ，Cleo 饰演 Tina， 郑启泰饰演 K.C. Lee， 阿简饰演郭醒辉，占叔饰演何生，快必饰演 Johnson， 明明饰演张太，宝哥 Herman 万必，郭伟安阿 Tom Helen 联合演出。